位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啊！嗱，呢一節咧，我就要講咧，呢個鄧炳強咧，即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喺呢一個琴日咧，喺呢個我哋喺政府新聞網度睇到，即係佢有個網址啦。咁佢講咩咧？就話呢個政府會就呢個基本法23條立法，制定最切合香港嘅實況嘅方案啊！咁啊，期望咧呢個政府開展立法諮詢工作嘅時間咧。就各界啊，特別係外國政客能夠客觀理性睇待建議，就唔好忽視美國同埋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涵蓋嘅範圍非常廣泛嘅事實啊，咁啊作出雙重標準嘅攻擊或者試圖干擾破壞特區政府立法工作。喂，呢種講法好白痴喎，我覺得你要23條立法，已經有條國安法啦，啊呢條國安法係共產黨幫你立嘅。啊，涵蓋個範圍即係廣泛到不得了，係咪？不廣泛不得已，即係涵蓋個範圍，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即係因為拉咗咁多人，又判咗咁多個坐監，係咪？咁啊，包括分裂國家啦，煽顛覆國家政權啦，係咪？呢個勾結外國勢力啦，係咪？即係恐怖主義活動啦，四大項係咪？咁然後呢四大項可以延伸到無限咁多，係咪？無限上綱，係咪？講句説話都唔得嘅咁。好啦，跟住仲要23條立法，23條咧就係話，喂，呢、這個有顛覆政府嗰部分咧，就國安法已經有噶啦，分裂國家嗰部分又有噶啦，係咪？咁就係勾結外國勢力，你而家話同外國政治團體聯繫，呢、這個係23條裏邊講嘅，咁咪即係等於國安法又有啦，係咪？好啦，唯一一條唔同嘅就喺呢個23條裏邊規定呢個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嘅。就是、個泄露國家機密，我的估計咧就係、是，嗰啲同而家嘅國安法即係相關嘅嗰啲罪行咧，咁你喺呢個23條立法裏面可能會省略咗嘅，否則嘅話你咪兩套法律啦，係咪？佢可能會省略咗，咁啊另外立一啲幾條新法例，當年2003年立23條咧就係點咧？就係、是、叫國家安全法嘅嗰陣時係。咁你而家咪又叫國家安全法咧？咁有兩套國家安全法啦，冇可能啦。佢針對入面嘅內容抽出嚟，然後另外立法例，應該就係咁樣啊。即係如果我估計冇錯，就應該係咁。但係鄧炳強嗰個講法就係、是：喂，你而家擺明喺呢屆政府裏面，新嘅一屆政府，你一定係會即係立到法㗎啦，係嘛？咁你而家講嘅嘢就係真係恐嚇人哋喎，係嘛？你一個被外國制裁嘅人，你根本就有利益衝突，係嘛？你話、哎、你外國啊、西方國家、美國啊，唔好雙重標準啊！西方國家同埋美國啊，即係呢啲國家，佢嘅國家安全立法都好廣泛噶。跟住喺個網誌裏面咧，長篇累述咁講，哇點樣廣泛法係嘛？即係你呢種講法咧，就我覺得係咪無知咧嚇、啊？無知都唔係嘅，佢冇可即係啱啱即係當然作為一個差佬，屌你勾結。佢勾結嘅以前行埋嘅 特別喺新界做元朗指揮官嘅，全部黑社會頭子噶嘛，同埋係嘛，即係又中意同啲明星咧嚟唱歌噶嘛，係咪？即係佢係一種咁嘅人咁啊！即係講句難聽之就係、是，你睇翻《古惑仔》嗰部電影裏邊咧，呢啲係古惑仔嚟嘅，其實係係嘛？即使你中大畢業都冇用嘅。你識條鐵咩？係咪？好啦，你做咗保安局之後，可能你會睇到好多呢啲相關嘅資料，係咪？咁但係你可以作呢一個咁嘅評論嘅咩？或者即係唔好講評論咧。喂，你要立法你咪立咯，大佬係咪？香港而家喂又冇反對派，又冇不同聲音嘅傳媒，係咪？咁你要立咪立咯，有90個橡皮圖槍係咪？你真係叫西方國家？即係你話西方國家或者美國國家安全立法都好廣泛㗎，係咪？跟住就哇就寫到好多嘢出嚟啊，係咪？呢個國家安全立法每個國家嘅呢、這個即係權利同埋義務，咁唔知佢講乜？立法係義務，就係、是、權利，咁即係點解咧？權利與義務係相對嘅 ，OK 係咪？呢個係國家嘅國家，即係政府嘅職能，但係立國家安全立法。你呢啲法例喺民主國家係由一個人民選出嚟嘅議會去立法嘅，嗰個政府又係人民選出嚟嘅。你老尾鄧炳強，你知唔知係 PK？ 你真係 PK 啦，係咪？你真係指鹿為馬，顛倒是非黑白，係咪？咩叫做切勿忽視美國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涵蓋範圍的？廣泛的事實而作出雙重標準的攻擊或試圖干擾，誰可以干擾到你立法啫？係咪？香港而家已經冇人可以上街示威嘅咧，上街你就拉佢噶啦，係咪？就算上街示威，反對你立法都冇用嘅喎，係咪？你都可以立法嘅喎，係咪？咁西方國家點樣干擾你立法呢？係咪？你而家講呢啲説話，仲有你係超越咗。你作為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保安局局長嗰個份制，喂，呢啲係外交部講嘅。外交部話你喺、哎、西方國家啊，唔好說三道四干預中國內政，外交部講，唔係你個契弟講嘅。OK， 你係冇呢一個地位去講。中國外交部趙立堅咧，呢啲佢可以噏呢啲嘢，佢代表政府，代表外交部，係咪？唔係你講嘅，大佬。加上你係俾人制裁緊嘅，大佬，你講呢啲，你想達到咩目的啊？係嘛？想恐嚇外國政府啊？咁啊，白痴嚟嘅呢個係係嘛？但係你係指鹿為馬啊嘛？係咪？咩叫維護國家安全？每個國家嘅權利同埋義務啊，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咧係國際慣例。喂，呢啲使乜你講啫？係咪？但係你唔點解你唔講人哋立法？喂，那個政府是民選的，那個議會是民選的，大佬，你要搞清楚，香港這個議會90個議員，只有20個是人民選出來的，是吧？即使我當你有選舉，是吧？西方國家，喂，他，譬如以美國為例，他國會通過的法律，總統去簽署，是吧？跟住仲有個司法機關，係咪？佢三權互相制衡嘅，大佬，係咪？個目的係保障人民嘅權利，不受到侵略，不受到侵奪。你有咩？你立咗呢條法之後，你譬如你而家嗰個港區國安法，人大常委會立嘅，喂，香港人冇完全冇智慧的餘地，冇發言權，但我哋係受呢啲法律所規範嘅。你是不是白痴嚟噶，大佬？仲喺度兇人，系咪古惑仔？黑社會一樣，基本上係呢、這個保安局長就成個黑社會頭子咁啫嘛。你講呢啲説話，即係喂，你作為一個極權國家嘅，即係譬如個領導人咁啊，習近平可以講佢嗰一套，你接唔接受另外一回事？你一個咁嘅芝麻綠豆官，大佬，一個政策局長，香港政府一個政策局長，你真係兇人哋西方國家，你是不是白痴嚟噶？你大佬，仲有你講嗰啲唔係事實嚟噶嘛？係咩？你讲嗰啲完全唔系事实嚟噶嘛？可以咁讲系咪？即系你，我讲呢个好简单嘅啫，大家都明嘅。人哋立法嗰啲民主国家，喂，嗰啲代议士、嗰啲国会议员系人民选出嚟嘅，大佬。 政府提出呢個國家安全嘅立法，你要俾佢哋喺國會裏面審核嘅，大佬係嘛？仲有議員本身可以提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嘅嘢嘅，唔係淨係你政府提啊，個議員可以提法案嘅，係嘛？你香港立法會可唔可以自己提條國家安全立法嘅法例啊？唔得嘅，要政府提。然後呢個政府係咩政府啊？啊？而家呢個政府係咩政府啊？一人參選，一人當選，共產黨委任，即係等於係咪？咩政府啊？係嘛？即係有啲人話：，呢個鄧炳強有機會做呢個保安局，唔係做呢、這個即係、就是、政務司司長，咁冇所謂啦。你香港嚇，而家即係警察治港就已經唔係今日啦，係咪？自從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就已經係警權無限大㗎啦，係咪？大家都睇得好清楚。仲有你不可不知，所有喺外國呢啲民主國家嘅國家安全立法，所有有關法例係咪都要受到法院嘅嗰、那個即係好精細嘅檢視，係咪？係法解釋權喺個法院度，係咪？你話啊，所有呢啲即係國家安全立法，佢仲要舉呢、這個啊，佢係特別留意到英國內政大臣啊 ，Home Security。Home Secretary 向英國國會提交份涵蓋範圍極廣嘅國家安全法案啊 ，National Security Bill 啊，特別提到間諜活動啊，外國對政治制度嘅干預破壞活動，發布虛假消息、網絡行動等等，係嘛？咁啊，有關立法咧就要走在風險之前咁。喂，你講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大佬，一個政府立法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頭先提到嘅呢啲。所謂即係裏邊嘅嗰個啲即係所謂要嗰啲細項啊，即係裏邊嘅內容啊，喂，全部都係咁噶啦，唔係點樣叫做國家安全啊？但係人哋要議會去檢視，大佬要投票啊，大佬啊，佢哋要睇下好仔細咁樣檢視呢啲咁嘅相關嘅即係嗰個建議喺法立法嘅建議係嘛？你外國對政治制度嘅干預啊、破壞活動啊、發布虛假消息、網絡行動等等，佢都要睇下有冇違反人權嘅。阿 PK， 你真係唔好柒下啦，大佬係咪？跟住舉好多例喎，哇！英國又點啊？定罪嗰啲係咩啊？咩授權法院可以凍結沒收可能用於恐怖主義嘅乜乜？喂，全部都有啊，冇錯啊，但係人哋係要受到個。立法機關啊，同埋司法機關係嘛？喂，去檢視呢啲相關法例有冇違反人權？法院可以解釋係嘛？又否決咗你呢啲咁嘅相關嘅法案係嘛？美國、英國都好多例子，你唔舉呢啲例子，屌你真係語無倫次、指鹿為馬、顛倒是非都莫此為甚。休息一陣。